我们今天呢、讲十二因缘啊，那个你们有没有讲义啊？那张讲义你一定要把它印出来啊，在那个手机上很难看明白的，最好是用彩色的啊。那个给你1分钟时间把讲义给准备好啊。那个前几堂课讲空性，讲这个佛，我们学佛佛经里面最难的那个部分。那有一些人呢、可能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空性啊，跟我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关联呐、那个听得懂也好，听不懂也好，这跟日常生活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呀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跟你日常生活很有关系的。我们今天讲十二因缘呐、十二因缘，如果你讲义已经在你前面啊，那你就看最下面那个地方。哦，我们上面等会儿再讲。因为我们要先把那十二个元素到底是什么先了解清楚啊，而且今天课应该是很轻松愉快，那么跟我们日常生活也比较有关的，也跟你修行啊要从哪里着手等等也比较有关系啊，所以十二因缘我猜一堂课不见得讲得完，可能一堂半吧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第八堂课，那我们可能十二因缘看看讲不讲得完。讲不完的话，我们下一堂课接着讲。那么也会进入讲这个四圣谛啊，苦集灭道。那么就之后呢，就剩下最后一堂课，第十堂课，我们可以把整个经文啊，顺一次，理一次。那么把那个咒语啊，也跟大家再讲解一下。那我们大概十堂课就这样可以圆满结束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看这个十二因缘啊。你要看这个十二个元素啊，我们看啊，是不是有这个无明啊、行识啊、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。其实啊，这十二个元素啊，如果你真的了解它的意思，中间呢，这个逻辑一推啊，全部就出来了，你不会背的人也背起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就来先讲讲这十二个元素到底是干什么的。不过，before 我们开始讲这个元素啊，倒是有一个东西，我们先提一下啊，就是这十二因缘呢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就是说，我们在讲啊，之前在修行不是有讲二乘人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有讲小乘，也有讲这个大乘啊。那么比较少提及的是一个中乘，所以我们说二乘啊，就是非我们所讲的这个不走菩萨道啊，不走这个好像救苦救难的这个救拔众生的这个菩萨道，那么比较是帮助自己啊，主要是在自己能够脱离，能够证悟，能够离苦得乐，所以啊，我们有这个小乘跟中乘。小乘啊，一般大家都比较熟悉啊，每个人都知道说，哎，我们有学过嘛，这个阿罗汉，对不对？这个小乘啊，是其实它是这个自己啊要解脱观苦啊观空啊，它最主要是看这个人事无常啊，那么知道啊这个诸法因缘生灭啊，这个一切皆空啊，它是以观苦观空啊。观无常这个着手，那么小乘我们也知道说，哎，你正道有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对不对？念过《金刚经》的同学，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那个斯陀含啊、阿诺啊、阿那含啊，这个第一果是须陀洹啊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最后是什么？阿罗汉。这个小乘大家可能都还挺熟悉的，尤其是上过《金刚经》的同学，大概都知道，甚至小乘四果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，什么应该都清楚。那比较不熟悉的是什么？是中乘。中乘又叫什么？又叫圆觉乘。圆是哪个圆？就是十二因缘的缘。觉呢，就是这个觉就是觉醒的觉。啊，去因缘生灭法呀，而觉悟的啊，圆觉。那么，圆觉啊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乘。圆觉啊，不像这个小乘啊，还有什么这个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基本上啊是立根啊，那个根性比小乘 那个根性要立的哦，比较根性慧根比较强的，其实会去修圆觉啊。我们不跟大乘比较啊，我们说大这个圆觉啊，跟这个中乘跟小乘，就是这个小乘啊是就观苦观空，圆觉啊它是这个根性比较立的人在修的，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它啊是就是去观啊因缘生灭。就是去观世事无常、因缘生灭，去观察这件事情，而悟到了什么呢？原来所有一切诸法根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存在，因此啊而证得，而能够证悟，而能够出三界，这样子根性的人啊，我们说是中乘，叫做圆觉。圆觉没有分什么不同的果位。你要不然凡夫，你要不然就修圆觉啊，从因缘生灭法入手，你证悟了，你就出三界了。不像这个四乘啊，还有这个一层一层往上走啊，那这个啊，我们叫做圆觉。那么圆觉啊，那这个圆觉啊，其实在十二因缘啊，这个中乘人分成两种，就给你们一点 background 啊。说不定我们这中间也有人是走圆觉的，也不一定啊。它分成两种，一种啊是说，出生在有佛在世的，啊，那么有佛在世啊，就从啊这个学佛法嘛，就从这个十二因缘，就是我们今天所会讲的这个十二因缘啊，那么去悟道，去开悟啊，这是一种。那还这个叫圆觉，还有一种呢叫做。独觉，独觉是什么？独就是独立的独，独立的独啊，就是，哎，那你看这个字面，你大概也可以猜得到，就是他自己修，他也没有佛在世啊，跟他这个好了，那独觉是什么？独觉啊，就是说他出世的时候啊，没有佛，这糟糕了。但是呢，他没有办法听十二因缘法，但是他立根啊，就是他宿世的因缘非常够。那这种人呢、啊，很厉害，他呀就是去观啊，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、去悟道，就很厉害哦。他怎么观？他啊就是春观百花生，秋看黄叶落。哇，你春天呢、啊、就看到了这所有的花草树木啊，开始繁茂，开始兴盛，开始出生了。那么看着看着啊，就越来越兴盛啊，这个百鸟齐鸣啊，百花齐放。可是到了秋天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这个叶子啊，这个花就开始落了。那到冬天的时候，不用讲，所有的叶子啊，都落得一片不剩。他就是在看啊，观察日常生活当中，哎呀，这个人出世了啊，出生了，或者说在我的生命之中，在我的生命之中出现了。啊，因缘聚会啊，这个认识的新朋友啊，有了新的家里的成员，但是呢，随着这因缘的结束啊，这个或者中间的因缘的变动啊，这中间的关系会产生变动。哪一天呢，这个缘分没有了，夫妻啊也会反目啊，朋友也会翻脸啊，这所有的人呢，都会离我们远去。这个就是他叫做独觉这一派啊，他就是看，哎，我就在日常生活之中观察，我就观察出因缘生灭，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圆觉，让你们大概有一点点概念也就行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讲这个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呢，这十二个元素啊，你说讲十二因缘，如果前面啊都没有上课。啊，我知道今天有个新同学前面没上过课，那也对佛经没有什么基础理论，也没有任何没有基础，也没什么概念。那今天呢，其实很好，你完全可以听得懂，因为我们今天啊就是在讲因果轮回、三世轮回的因果说，而且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啊讲到，让大家能够听得明白。那么这十二个因缘，这十二个元素啊，从左到右，你看看是不是从无明啊、行识这样一路排排排啊，到生老死，这十二个元素啊，我们把它分成三段。 为什么三段呢？你大概猜得出来，因为啊，有前世嘛，那么还有今生啊。那么除了今生，是不是我们今生结束了，还有来世？如果 assuming 我们在这六道轮回里面继续打转。哦，那当然，我们之前有讲过啊。你今天来学这个课，你如果愿意学佛啊，你修行学佛教，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，只要你去学佛教的理论，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门槛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是相信轮回的哦，我相信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也是其实佛陀一开始的一个基础理论，他跟我们讲，就是说他观察所有的万物啊。应该不能讲万物，所有的众生啊、哦，有情的众生，它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以不同的生命形式在出现。哦，我这一世当人，那么我死了以后，我有可能变成隔壁的小黄狗啊、哦。如果我福报，我的福报，之前的善业刚好成型了，我的心又够清净，我可能变成天人。那万一不幸，我之前的业报。或者说我这一世干的坏事，天大的坏事，刚好业果成熟，那我下一世有可能进恶鬼道啊，有可能进地狱道啊。那所以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都在为改变自己的未来在努力。过去其实不打紧，因为过去已经是当 deal，你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哦。过去其实就是你今天过去所做的种种，不管是你前半辈子，或者是前一辈子，或前几辈子，所有事情的业果，我们之前讲过，都在那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，它就是 randomly 会从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仓库里面一直丢出来。我们唯一可能能影响的就是说，这一辈子如果我作恶多端，那我比较容易去 trigger 以前的恶。的种子让它现形，那么我这一辈子所做的这个恶事啊，通常啊，都要等到下一辈子才会显现。不过也不一定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现在佛法末世，再加上我们人的寿命啊，已经大概是古时候的2到3倍。你看现在所有的人是不是 easily 90岁？那以前呢，很多30岁就挂了，所以现在或40、50岁以前，到以前是70古来稀嘛。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人，40、50岁差不多了，齿摇动摇了。那现在是以前的2到3倍，所以现在啊，大部分这个因果，我们前世啊，我们大概现在上课的人平均年龄50岁，前世所做的事情，大概现在全部现出来了，全部都出来了，不是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，就是报在我们子孙的身上。我们说，这个所谓这个业报，不见得是一定是不好的，也有好的。你怎么样的静心啊，去做人做事，那么你用一个正道去教你的下一辈，你的下一辈，他们也行正道，有正念，自然那个好的果报会出来。那么有很多人啊，这个自己很多人真的，那父母啊，就是说要教小孩子要诚实，自己天天说谎，你觉得孩子能够诚实吗？不可能，因为。身教重于言教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，你的这个你的 behavior，你怎么教育下一代，不仅仅会影响到我们自己，你已经很深刻的 impact 到你的下一代。所以我们就说，这所有的报果报，好的果报，坏的果报，完全就在我们后半辈子已经会现形了，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，你都看得到。你不见得看得到你的孙辈，可是你。你儿女这一辈你看得到的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活得很久，所以啊，这12因缘我们就分成3块，整个就是在讲因果论，在讲因缘啊。那因缘呢，我们其实整个因缘呢，应该是说我们这边啊，你看无明跟行，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是不是写过去的二之因？就是啊，这两个元素啊，是我们前一辈子发生的事情，等会儿会细讲啊。过去所发生的事情，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啊，就变成我们这一世的果报。哦，那从事啊、名色、六入啊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这几个元素呢，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世。而最后两个呢，生跟老死，就是我们下一辈子所会发生的事情。Assuming 我们。 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继续打滚，继续打滚。当然，如果你这一辈子修行哦得力，不管你是因为明心见性，因为哇，我们学禅宗学了这么多年啊，我学了这个《金刚经》《心经》《楞严经》，那么我最近开始闭关啊，我禅修，我因而明心见性，我出了三界，又或者啊，我学净土宗，我知道我可能自己的办法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啊，能够出三界，那我就借助阿弥陀佛的功德，他的愿力啊，用我的心力去感应佛的愿力，他的功德，那这样子帮助我。也出三界，那到净土，不管你是从哪一个方法出离，出离很棒，但是万一你这两个 option 都没有 work 的话，你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，你就要留意这12个元素了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啊，无明，我们从无明来解释啊，无明啊，大家应该就很容易啊知道，其实无明就是什么，就是你过去所有烦恼的总称。如果你学过了《楞严经》，你一定听过当初一念无明的无明的妄动，从我们原来如如不动的真如如来藏的那个光明如如不动的状态，因为当时那一念无明，一念妄动，你就开始无明妄动能所分别执着。造业一路那个雪球越滚越大，是不是到了我们后来现在的六道轮回？这个就是我们当初所说，我们说啊，这当初的那一念无明，所以你就知道无明什么，就是你的起心动念。你每一个起心动念，就是你后来的一个业力的来源。当初那无始以来啊，无，那应该是说。无始以来嘛，最初那无始开始没有开始，无始以来的那一念无明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起心动念。所以容易起心动念的人，你要非常小心。无明就是生死轮转的开始。那你容易起心动念，你坐在那里，不管打坐也好啊，或者你平常日常生活，如果你非常容易有很多的妄念。你要特别小心了，你跟生死轮回的因缘特别强，啊、哦，有很多人哦，他也不见得有修行啊、哦，他坐在那边一打坐，学了禅坐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因为我们上次上个礼拜那个闭关，有好多同学大家都有参加，后来我就跟大家讨论呐、啊，那有一些人坐在那边20分钟一下就过了，他初接触佛法呀，他比我学佛要浅多了，但是他的定力比我强，我就是那种屁股坐不动的。坐不定的哦，我坐在那边就容易打妄想，所以禅坐可能就是我比较弱的这一环，那么我就要小心了，因为我是非常容易妄念丛生的人，我就要小心了，我一定要确定啊、哦，那个我往生我死亡的那一刻，所以我要非常努力的修行啊，我要确定我死亡的那一刻，我的那个妄念没有办法不会出来啊。是我的那个，我不会随我的业力啊，那个去流转。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慢慢讲哦，尤其讲到那个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，这些我们会很仔细的讲啊。你要确保我们这一生的修行，如果你还想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，那至少它会帮助你下一世投胎的时候，至少在人界或天人。那么，如果你决定你要出离，你不想再在这里面打混的话，那你。我们所教的这，不管是禅修或者以后的净土宗，都是确保你在死亡的那一刻，你不要起心动念，或者你不要被你的恶业所牵引，而起了烦恼心，立刻就去六道轮回。你那个时候，在整个死亡啊，都还没有 kicking 的时候啊，就是在你的神识还没有被你的恶缘啊，或被你的这个累世的业力所带走之前。你的愿力能够让阿弥陀佛来接引你，这个就是我们最后希望争取到这一点啊。这个是无明，那无明之后大家都知道啊。那学过之前上课不是学过五蕴吗？无明啊，就是我们的惑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烦恼啊，就是我们的妄念，就是我们的迷惑。那个惑字有了惑，是不是就会造业？那造业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行， 啊，就是你的行啊，你的贪嗔痴，你因为无明的这些烦恼啊，就会启动你的身体、你的嘴巴，还有你的脑袋瓜子、身与意三种业力啊。那个你的这个脑袋瓜子啊，不停的妄想。我们那个你可能会想说，那个人真讨厌，他等会摔一跤最好。或者啊，公司哪个同事啊，天天整你，或天天斗争，或者你就看他天天拍马屁，然后一直往上爬，你就说恨不得希望他倒霉，最好生个病，或者是被谁整啊，能够摔一大跤，在事业上摔一大跤。总之啊，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有太多这种妄念了，或看谁不顺眼，希望他马上人间蒸发，诸如此类等等啊，那个就是我们的意业。虽然呢，你嘴巴没说出来，虽然呢，你没有任何的行为去 support 你刚刚的想法，但是对不起，你的意业已经造成了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意。所以啊，你要看住你的脑子，看住你的脑子很重要啊。所以为什么说要禅修，就是在帮助你啊，在这个用禅修的方法，用 meditation 的方法来帮助你的妄念呢、啊，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少，最后终究能止息啊。就我们《金刚经》讲的，最后是一念不生啊，一念不生啊，而般若生啊，就是你不再起心妄念啊，那实相就出来了。那再来呢，这个行还有口业啊，口业分为什么？每天我们都在造业啊，那个尤其是这个平常朋友啊聚餐啊，这个喝下午茶哦，能够 build 这个 bonding 啊，这个 chemistry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哎呀，就是讲人是非啊，所以这个口业啊很不得了。口业分成什么？口业是不是有两舌？两舌是什么？两舌就说人坏话，两舌搬弄是非，两个舌头，你本来一个舌头，他现在伸出两个舌头，乱七八糟的话一直讲搬弄是非，两舌啊，然后这个妄语，妄语什么？说谎话，两舌还有恶口，恶口是说人坏话哦，妄语呢是说谎话，还有什么？绮语，绮语是什么？绮语就是讲天花乱坠的话，想要这个拍人马屁呀、啊。哦，那个拍人马屁，有同学问过我说：“哎呀，那我看到长辈啊，跟他说帮那个什么某某妈妈呀，或什么爷爷奶奶呀，你看他好年轻，精神真好啊。”这种当然不算谎话，这个是善意的谎话，这个是你为了让长辈开心，这没问题。我们今天所说的祈语是，你为了要满足你的一己私利啊，为了要拍人马屁、制造关系啊，或要达成什么目标而去讲一些天花乱坠的话，这个是不可以啊。所以这是口业。那口业啊，平常也是每天在造啊。那个意业啊，是天天在造，24小时，而且你不能看住它的，你的脑子啊，那个想法就出来了。那么我想行善，那个也是意业。你要去想这件事情啊，业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啊。好事也是业，一个善业，一个恶业。所以意啊，你的意念是24小时，包括你睡着了以后都不停的在作用。那你的嘴巴呢？嘴巴哦，比较多的就是那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，所以你就要看住你的嘴。我以前我的老师，我的仁波切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法则啊，在人前呐，请你看住你的嘴。我老师这样告诉我。人前呐、啊，不要胡说八道、乱说，你多听，你把你的嘴巴给闭住。在人前要能够把嘴巴闭住，也是一种修养啊。有很多人啊，他不想闭，还有一些人呢，他想闭呢，闭不住，没办法，就是爱讲。所以在人前你要看住你的嘴，那在人后呢，哎，你要看住你的心，不要天天打妄想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哇，泡澡的时候，对吧？这个没人的时候，哇，在那躺在那休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所有的妄念就出来了。所以在人前你要看住你的嘴，在人后你要看住你的心，这个就是修行哦。那我们讲行啊，刚刚讲的是这个念头是什么？讲说啊，贪嗔痴的念头。 嘴巴呢，两舌、二口，绮语、妄语。那还有我们的身体，身体的造业绝对不能造业。身体我们讲的是什么？身体啊，就是杀盗淫。杀是什么？杀生啊，你不能去杀生啊，不能杀生啊，不是说你不杀人就不杀生啊。你蚊子、蟑螂这些昆虫类的啊，尽量能不杀就不杀。那如果外面吃荤的时候啊，尽量不要吃活海鲜。我知道这边已经有同学吃长素的啊，那很棒。但是还没有吃素的，那么我们出去点菜啊，尽量就是不要点活的海鲜。那杀业啊，是罪比较重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今天真的相信因果轮回，你去想一想，人家骂你两句，就算是打你一拳，你都有可能有一天原谅他放下。如果人家要你的命，那你会不会跟他拼命？肯定要的。如果人家要杀你，那对不起，你肯定要跟他 fight to the end，right？所以，当你杀众生的时候，他的嗔恨心跟你的嗔恨心是一样重的。如果有人杀你，你自己去试想，有人杀你，杀你亲爱的人，你要不要跟他拼命？你肯定要跟他拼命的。难道你不要讨回一个公道吗？肯定要的。只是我们是文明人，我们讨回公道可能是寻求法律的途径，但是其他的众生他没有办法寻求法律的途径，所以他是要跟你拼命的，他一定要你你这个业力是要还的。所以杀盗淫的杀业非常的重，你要小心啊。那盗呢？盗就是取不义之财。并不是你到人家家里去偷别人的钱，或者你抢别人的钱才叫盗啊。这个盗啊，就是说你该给别人的钱，包括你的员工。我知道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公司的老总啊，还有这个企业的老板娘，你们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：员工该拿到的福利，该给他们的薪水，一毛都不能少，包括你们的阿姨。包括你们的佣人，包括你们的司机啊，阿姨就是台湾的佣人，你们一定都不能亏待这些人。你要保持一个原则，这是我现在所秉持的原则。如果下一辈子我投胎啊，那个没有我这一世条件，经济条件这么好，我变成了一个阿姨，我变成了一个司机，我变成了一个扫厕所的那种低层的员工。我如果希望我的主人怎么对待我，我这一世就要怎么去对待我的司机阿姨跟我的员工。你就秉持着这个原则，就不会出错了。这叫做以己度人啊！你千万不要苛刻下人，苛刻下人都没有好结果的。因为我在我仁波切旁边看过很多来请他帮忙的这些因果，你会发现 it's amazing。Amazing 啊，我就不知道这个字啊，又没有对不对？Amazing 啊，有的时候是好事啊，其实不是，就是说你会觉得是 shocking 啊，应该是用 shocking，就是这么样一个小小的罪，等到你下一世在轮回的时候，那看到的果报是这么的坚强，你简直不敢想象。如果当你看到那果报的影响啊，那你就会发现你平时做人做事会比较小心谨慎。那么第一个不犯杀业，再来呢，你不要去苛刻任何的旁人，甚至我去买东西，老板多给了我10块钱，老板多找了我200块。如果你发现了，你最好赶紧把它还回去。那 let alone 你在公司的那什么盗用公款那等等啊，那个或者是这个公器私用这诸如此类的，我跟大家讲，跟各位同学讲，人在做天在看。那不是说不被警察抓到、不被公安抓到就没事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头在讲的那三种生命观啊，除非你相信是第一种生命观，不然你都最好不要干坏事儿。那么你干的好事，老天也在看，那你就要小心了、啊。杀盗淫，淫当然我们就知道嘛，淫就是说 不要跟自己配偶以外，或者是介入其他的婚姻，这些东西都很重要。不要跟自己配偶以外有不正常的关系，或不要介入别人的婚姻。这个是我们讲的淫戒，所以杀盗淫是身业，然后呢，绮语妄语两舌恶口是口业，再来呢贪嗔痴。那么我们有说啊，如果你这十样事情你既然都能做到的话，那就恭喜你啊，你非常有机会啊，你下辈子再投胎的时候你就上天人了，去做天人界了。而且你怎么样啊？就是说你怎么样都肯定啊，是在人间你基本上不太会落入三恶道。佛有说过啊，如果你不想出三六界，如果他没有办法 convince 让你愿意出离开六道轮回，那他有告诉你，你最低门槛，你不能落入三恶道。你落入三恶道，那很糟糕，你再回来的机会太少了，因为你完全失去了所有修行的机会，你连行善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就是在那里不停的受果报，till you can only wish for 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天你某一世很久以前的一个善业又忽然成熟了，但是你从今以后是没有机会再行善了，那多可怕啊！那你只能这个盲目的或没有希望的去希望曾经做了一个善业成熟了，让你再把你再带回人世间，而且通常的三恶道回到人世间一定都从下层开始做。你不会又变成了一个什么大富豪啊，一个大美人啊，或者一个好命的人，不会的。你会先从今天帮你干活的那些人开始投胎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东西讲得这么的清楚啊，绝对没有任何的歧视或分别，只是告诉你说，就是这么一那个这整个业力就是这么样的运作。所以大家记住，这个行啊，就是跟着我们的无明烦恼而发动的这身与意的业，你一定要小心哦。这个无明啊，你看这个无明啊，是不是过去的烦恼？它是不是会让你造业？那造业以后呢？记不记得我们是不是讲？说你所有的这个业力啊，你造的好的业力，你造的坏的业力，是不是全部都记录在那个黑盒子里面，在那个 database 里面？那个 database 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说的阿赖耶识，就是这边的这个识。好了，这个识啊，记录的前世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包括你的起心动念。啊、哦，你曾经这个说谎，你曾经坏心害了人，那么你曾经发善心捐了钱啊、那么帮助了某某贫苦的孤儿，帮助他念书或助养了谁，或者说啊、你知恩图报，诸如此类种种，啊、哦，全部就记在这个黑盒子里面。那么你看这个是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其实它是有一点像前世跟这一世的一个 bridge，一个连接的桥梁。这个世啊，我们是把它算在现在的五支果，就是现在啊，你看我们人小 baby 一出生的时候，就是带着这个世来投胎的。记不记得我们讲五蕴的时候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？当你的色、受，你当我们死亡的那一刻，色、受、想，通通都断灭掉了。全部都没有了，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行，还有我们的识，手牵手去投胎。那这个识就是我们讲的阿赖耶识，就是那真如心啊！一念不觉起妄念之后啊，光明变成了这个昏暗啊，你的那个心识、神识出来了，那么我们那个如来藏就变成了阿赖耶识，你的生命轨迹就此开始。那是在无始以来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啊，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。我们这中间在六道轮回里面啊，各种你能够想象的这个动物啊，各种众生，我跟你讲，你大概都做过了，大概都做过了。包括地狱里面的众生，肯定我们大家都去过啊，不要怀疑，大家都去过，包括我。那么恶鬼道肯定也去过，只是去过的次数的多少而已。那么我们呢，运气非常好，这一世啊，因为前一世的善行啊，成熟了，善业成熟了，哇，我们这一代记，我们这一 我们这一世竟然投胎做了人，这个是非常稀有，而且殊胜的因缘啊，让你能够投胎为人，因为什么？六道轮回里面，人啊是唯一有机会修行啊，唯一有机会修行啊，那么。其他的能够行善修行，为自己累积福德的，这是唯一的，就是人。其他所有的这些众生啊，全部就是心事，要不然就混沌啊，要不然就是心事非常的散漫，要不然就是不停的在那里享受他的福报，到有一天福报用尽，就讲的天人，他就五色衰啊，那个五相色衰就。从天界就掉下来，而且一掉，很多时候就直接掉到恶鬼道、地狱道，连人都不用经过了，再从下面继续往上爬，这很可怕的。那你们这一世当人啊，非常的难得。那这个世啊，好啦，就带着我们投胎了。那投胎的那个瞬间呢、啊，我们死亡之后啊，那个神世啊，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世，这个投胎啊，那时候就看你的因缘了。那你的姻缘呢，就会去找啊，跟你有缘分的这个父母。这父母有可能是人，也有可能是动物啊，也有可能是昆虫啊，各个种类啊，就是这个你要入胎了。这十二因缘你要入胎啊，入胎的时候啊是怎么样？叫做名色。名是什么意思？名啊，名色啊，这整个东西啊，就是名是胎相，应该是这样讲吧。应该名是精神体，色是物质。名色，那你去猜这个色啊，一定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受精卵，父亲的精子跟母亲的卵子结合之后，这个时候只是 purely 就是它就是纯粹的一个受精卵，它还没有那个入胎。这个时候啊，你的世啊，就是我们讲那个神世啊。就会找啊那个跟我们有缘的父母去投胎啊，这个善业成熟的时候啊，你可能看到这个哇，一个这个有钱人家啊，这个非常慈爱的父母啊，非常有教养的父母啊，这个非常这个，要不然就是这个非常我们讲说不管是这个世家呀，或是有钱人啊，那个父母教养又好的啊。你看到觉得那边有一个很棒的光，啊，你觉得你好，觉得那个光好温暖，然后你就走过去就投胎了，哇，你这个小婴儿，这个生出来就含着一个金汤匙生出来了啊。那么也有一些人呢，哇，看到了那个，也有一些啊，这个看到了隔壁的这个乞丐啊，或者是两个吸毒的父母啊，哎，交合，他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光真温暖。啊、哦，还有杀人犯的，什么都可以啊，他就投胎了，一出来啊就被父母丢在垃圾桶里面，然后也有看到隔壁啊，真的是那可能是各种的动物啊，甚至蟑螂、蚂蚁啊，或各种的这个六这种各种的动物道里面的畜生，在交合的时候，他就看到说，哇，这个光真好，投胎一进去，出生发现自己怎么是一头猪，没有办法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业力，业力会决定。你以为是你决定你到哪投胎，其实是业力决定你到哪投胎。如果你是一个业很重的人，当你看到天界或者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家庭的人呢、啊，他们你要、啊、看到这个地方，你看到的是那种强烈的光，眼睛睁都睁不开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过去，你非常害怕，你就找到了一个非常温暖、非常光、非常柔和的地方，你就去投胎，就出来一看，哇，怎么自己是一头猪，或隔壁的一只狗啊？那个没有办法，业力形成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善缘成熟的，你可能看到恶鬼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或者一些不好的人家，你看到可能是黑压压的一片，哦，非常的惨淡，然后你害得也很害怕，你也不过去啊，你就去到了一个光非常柔和的地方，哇，出生就缠了金汤匙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入胎了，胎相就成熟了。那在这个点上面啊，入胎啊，在你入胎了，你记不记得，是不是就在这个受精卵就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就慢慢成熟了， 那在母亲子宫里面慢慢成熟的时候啊，他是有神识的哦，他已经慢慢神经都发展出来，他也有精神体的，他有神识的。可是，在这个点上面，他是有内受，他的感受啊，就是在子宫里面的内受，他没有办法感受到子宫以外的任何的情况哦。那这个内受是什么状况呢？这个内受是受精卵啊，在前面这一段时间呢、啊，在前面最前面这一段时间呢、啊，那个六根啊，那其他的那些东西还没长全的时候啊，它内受，内受是什么呢？我听那个境界法师师父讲啊，他说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有感觉了，业力好的啊，就是那些善业成熟的这个投胎的，在前期啊，他觉得啊。他的这个是生活在天堂之中啊，在这个一个哇，可能是庄严华丽的宫殿之中，他的感觉非常良好的哦，所以你别以为他六根还没生出来哦，他就这个没有感觉有的。那如果是那种恶业啊，带着恶业来投胎的，其实，在受精卵成熟一开始成熟的初期，六根没有长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他的感觉啊是非常的黑暗。在那像地狱里面，在暗房里面是非常的痛苦，所以啊，这段时间呢、啊，其实是有已经有生命了。所以你说堕胎啊，有没有罪？你说哎，前面的几个星期其实他已经入胎了，就是你的确就解决掉了，你就干掉了一条生命啊。只是法律上你可能不用负行为责任，但事实上你的确。你就做掉，直接 terminate 一条生命，那是当然有业，肯定有业啊，因为他好不容易那个等了半天，就投胎到这个肚子里面来，这个妈妈肚子里面来，他是几经千辛万苦啊，你就把他给做了，那就是杀盗淫的杀业啊，那个只是人世间法律上面你不用负责任而已，可是那个罪是一样的罪啊，你所以。这个就是以后我们有碰到，我们这种年纪大概就不太会做这种事情。可是如果有其他我们的下一辈，哦，那有我们的那个朋友，如果发生这种事情，就对于下一辈，就是说老实话，我们这些做妈妈、父母的，你就要让他了解啊，哦，这个要做好 protection，不要怀孕啊，哦，这个怀孕的就是一条生命。那如果真的是怀了孕，那我就会奉劝你们最好是能够把这小孩生下来。以前不懂的时候是，就大家都做过很多荒唐事情，或旁边的人给人家建议说这孩子不能留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学过这一课，它就是一个生命。以业力的角度来看，这跟你杀了一个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啊。那所以以后就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小心。那这个胚胎啊，它会长大吗？那长大之后呢，它就会长出六根啊，它的那个手脚啊、眼睛啊、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就会慢慢发展出来。这个六根呢、啊，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啊，它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外受了。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呢，它什么情况呢？它是可以跟就是母子连心啊，是真的。它在它六根发展的时候啊。母亲其实跟这个孩子啊，他们两个的神识已经是互通了，所以啊，这个那个我们的那个老师那个仁波切讲啊，也那个境界法师也说啊，他说妈妈哦，有很多妈妈啊，这个怀的那种善业很强的孩子啊，他说你在当妈妈怀孕的时候，如果啊，本来是比较混沌的啊，忽然脑子变得那个妈妈啊。忽然变得耳聪目明，非常的清明啊，脑筋变聪明了。他说：“那你不用怀疑，这孩子肯定是善业，一个非常好的小孩。而且呢，很多妈妈生出来之后呢，又开始变成混沌了。那个最主要就是，受到小孩子的影响，那个小孩跟妈妈已经互相影响了。那么这个孩子啊，出生以后啊，是不是就有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？”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，到这里也是我们这一世都还在果报当中。你看现我们的这一世前半呢，我们人生的前半，全部都是在受果报，比较多是受果报，尤其是我们孩童 因为我们在做孩子小朋友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受之前的果报啊，所以我们如果在看命盘呢，不管你是在看紫微或八字，其实年轻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少运啊，我们儿童的这段时间，其实都是跟着父母在走。真正我们那个在看自己的，所以你说哇，少运好，少运好，那肯定是父母好，那就是你在走父母的运啊。那真正大概在走自己的运势的话，是18岁、18、20岁以后了，是走。那有一些人会早一点啊。那六入到这个点上面，大概就是从我们出生啊，从父在母胎里面出生，一直到可能十几岁。六入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有六根。我们长的这个六根出来啊，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其实这个六根呢、啊，一般来讲，好像还是在讲母体啊，母体里面啊，母体到刚出来的时候，刚出来的时候，我要跟各位讲，你别以为你六根具足是一个正常的事情，各位同学，那是因为我们有福报啊，长了眼睛啊，而且眼睛看得到啊。伸出了耳朵啊，有鼻子，有嘴巴呀、啊，有了嘴巴，而且能够讲话，你有了一个脑，而且能够思考，绝对不是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一样。我相信大家都看过，生出来就没有了后脑的小朋友啊，生出来就没有眼睛啊，生出来就没有嘴巴，没有耳朵，听不到音哑残聋，他出生就长那样，没有了。手或没有了手指，或者他四肢就没有长出来。各位同学，他这一辈子都还没开始呢，他就已经输在起跑点了。他造了什么业？如果你用这一世来说，上帝真不公平，怎么会把他生成这样呢？但是如果你从远的来看，你把你自己往上拉，你如果看他前世，又在前世，又再前世。你就会知道，everything happened for a reason。他这一世会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前世的业力成熟了，这就是果报。他什么坏事儿也没干，他为什么就变成这样？没办法，前世的果报成熟了。这边就是我们所说的果。那各位同学，你就要记得，我们现在已经50岁了，我们呢？现在大部分人可以活90岁，活100的没那么多，所以你现在一算，你这一半辈子已经 halfway done，right？halfway through，你已经超过一半了。你前面如果是你，我们基本上你现在再往后走，你再往后继续走的时候，你就是越来越每况愈下。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 prime time 嘛，那接下去就是老病死了。那我跟大家讲。我们这一世前面所做的事情已经没办法当 deal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一直到你死亡那一刻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分分钟影响到你。你下一辈子，如果万一你不幸还要在六道轮回里面投胎的话，你还要在轮回里面的话，你还要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混的话，你现在最好 be very careful about 每一件你所做的事情，你一定要本着怎么讲？那本着良心啊，我觉得很多人现在是没有无良商人。你要本着你的良心，所谓良心很容易的一个标准，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，你就怎么去对别人；你不希望别人欺骗你，你就不要去欺骗别人；你希望人家能够用一个真心、用一个正直的心来对你，你就用同样的心去对别人。如果你希望别人不要歧视你，不要霸凌你。不要歧视你的孩子，不要歧视你的家人，你就用同样的心去对别人，这样子你就一定会得到一个非常公平的对待，因为上帝其实是公平的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你都要本着正念，要走正道，这样子就不会错了。你就是本着这样子的方法去教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也不会走错路。好，那这个六入就是我们讲出生的时候。就有很多人是不公平的。为什么有人生来漂亮，有人就长得这么的难看，输在起始点？为什么有的人聪明，有的人就变笨成这样？没办法，全部都是前世的果报。你看他投胎在有钱人家，你必定知道他前世的财福报肯定是一个大布施者。 他肯定是财布施做得非常具足。如果这一世生出来，长相庄严，长相非常寿命，身体健康，长相庄严，他前一世肯定做无畏布施，肯定持戒。那么那些非常聪明，我所讲的聪明是真正的是有智慧、行正道，不是在讲的那个市井的聪明，不是在讲的那个政客、商人的聪明啊，我讲的是真正的大智慧。那肯定这一辈，他前一辈子法布施做足了，他绝对是非常的精进。这些经文啊，这些佛法，他应该是精通的。所以你看他这一辈子的状况，你根本就可以猜出来他之前是干什么样的情况啊。那同理类推啊，我们这一世，你去回想一下自己所干的每一件事情，你大概也可以七七八八猜得出来你下一辈子是什么光景。哦，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公平。我们所说的自作自受，就是在这边可以显现出来。再来呢，我们讲的是触，触啊，就是接触的意思，就是我们讲说你出了娘胎以后啊，六入我让重新六入，我刚刚更正一下，六入比较讲的是还在娘胎之内，我们手脚啊全部长出来了，那在娘胎里面就已经输在起跑点了。那触呢，就是我们的六入啊，都长完了。我们怀孕期，母亲怀孕期结束了，好，这个婴儿被生出来了，生出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有的孩子呢就衔着金汤匙，衔着钻石汤匙，金刚钻汤匙，他就出生了。多少人的宠爱集一身，但有些人呢？生出来，他就被扔到有公厕，有被扔到公厕里面去的，有被扔到垃圾桶里面去的。有一些人生出来就被卖给人口贩子，什么情况都有，就被丢在街上。为什么差这么多？哎，怪不得别人，只能怪自己，自作自受。以前的业力成熟了，善业也好，恶业也好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讲处，为什么有人能够住在豪宅？为什么有的人住在这个铁路旁边？为什么有人住在垃圾场旁边、焚化炉旁边？各个众生一样米养百样人，到这边为止，这孩子每一个人都没有造过业啊，他也没行过善啊，那为什么今天会这个样子？就是因为他们的业力、善业、恶业成熟了，所以啊，这个畜啊，你就把它想成出娘胎之后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，好的事情也好，坏的事情也好，在十几岁之前啊，说老实话，你看一个婴儿或几岁的孩子，他如果开心，他就对着你笑；他如果不开心，他就嚎啕大哭，他也没有什么造业的能力。所以在十几岁之前，其实基本上。就是在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享用，也不能讲享用，享好像就是很享受。它其实就是在承受，就是在承受前世的果报。即使十几岁的孩子，他已经会骗人了，他已经有的是会说谎，会帮助，有的是会说谎，有的会偷东西啊，那有的是已经很会孝顺父母，照顾弟妹。但是因为他才十几岁，他所做的善业跟恶业根本还来不及成熟。他所做的善业恶业大概要成熟，都要在二三十岁以后，他要时间嘛。因为一个业就像种子，你到了那土壤里以后，你要成熟其实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啊。所以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基本上都还是在接触。就是还是在这个经历承受他前一世，所造的业正在成熟了，啊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然后最后那个接触之后，你是不是会受？受是什么？受就是所有的感受啊，有的是乐受，有的是苦受，这个受啊也是。受，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会乐受，你为什么会是有的是喜，有的是乐，有的是苦。举个例子啊，这跟你的业力是非常有关的。举个例子啊，就说 哎，如果人家强迫，那这样子好了，各给我们一颗榴莲啊，那我们两个共同的业力啊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人呢，就给我们两个都得到了一颗榴莲。那么我们的别业不同的业力啊，那么我因为很不喜欢吃榴莲，那另外一个人可好喜欢吃榴莲。我们两个都得到一颗榴莲，但是我的这个瘦啊是苦瘦啊，哎呦，要把这么臭的一个东西吃进去。那另外一个人呢是乐瘦，好开心哦。这个我好爱吃榴莲，他送我一个榴莲，就是同样的，听到每一个音乐，或者是认识了某一个人啊，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对于某一个人来讲是苦瘦，可是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讲可能就是乐瘦。所以呢，这个瘦啊分成苦瘦。乐受，还有一个呢是就是 neutral，不苦不乐，叫做无记。无呢是没有那个无啊，记就是记号的记，就是其实是没有一个 mark，它就是没有一个喜或没有一个乐或没有一个苦，它就是一个这么没有没有任何它应该怎么讲啊？就是说它不是没有受，但是它就是没有一个感觉的受啊，那个有苦受，有乐受，有无记。无记的受，那这个地方哦，所讲的就是我们这一世前半比较童年时候，我们人生比较出头开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啊、哦。那么你去看哦，这个受啊，是为识所现。这个识是什么？识就是阿赖耶识嘛，你的那个种子啊，就是你的业力了。为业所现，或者为识所现，哦，这个就是受。为事所限，那再来呢？后面是什么？爱取有，爱取有就不太一样喽。爱取有就是你这一辈子的决定哦。你可以受到了一个人家可以骂你，你受到了一个侮辱啊。有些人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有的人呢、啊，年轻时候当媳妇，哇，婆婆对她非常刻薄，虐待她。那么这个媳妇后来熬成婆了。熬成婆之后呢，就有两种选择，一种呢，她就跟着她的这个婆婆继续的这个脚步，跟着一个她最痛恨的人，就学习那个人的脚步继续往前走，去虐待她的媳妇。也有另外一种选择是什么？就是说我被我婆婆虐待。啊，不，或者我被我的父母虐待都可以，我对我的这个老长官虐待也可以。那我现在我自己是婆婆了，我自己是父母了，所以我要善待我的媳妇，我要善待我的员工，我要善待我的儿女，都有哦。你被虐待之后，你可以有两种反应，一个就是承袭原来的那个虐待的脚步，继续虐待后来的人，我要报复。而且这个报复很好玩，去报复到另外一个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的人的身上，或者我选择原谅，而且我要把这个爱心，我要能够，我不要做这同样的事情，因为我深受其苦，所以我要确认这件事情从此结束。我希望所有的人不再跟我一样受到同样的苦难。这个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最慈爱的婆婆，最慈爱的上司，最慈爱的长官，最慈爱的父母。你要选哪一条路？这是你的选择。这个是爱，这个是爱，你就会去取。你去想啊，爱取有是什么？其实我应该讲得太快了。这个爱啊，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，你会非常的喜欢。我刚刚啊，其实应该这样讲，我刚刚讲的稍微太快了一点。这个受啊，应该是说你跟触是跟外边有接触，然后这个受呢？这个受啊，就是说你会有好的事情发生，会有坏的事情发生。好的事情发生之后啊，你当然很开心嘛，你当然会喜欢呐、啊。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想，你会去分别啊。那你喜欢之后啊，你是不是会去有行为？你会去取？如果这个东西是好东西，哇，金银珠宝都在我们前面，你看到了一个好东西，你就会去把它取过来，你会希望能够放到自己口袋里面。那么，如果一个不好的受，一个让你苦的苦受呢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不爱它，对不对？不爱它，你是不是就不取？也就是说，你讨厌这样东西，你就会把它推开。所以啊，受的确是。 前一辈子的果报，你可能会有一个好的机遇，你也会有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坏的机遇。你都是碰到一些好的事情，让你开心的事情，或者你会碰到一个不好的事情，让你不开心的事情。但是，你的爱呀，或不爱，就是你的这一世的行为就已经出来了。这个爱啊，或不爱，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分别心。你会有很多好的东西出来，你会有的各种不好的东西出来。其实这个好跟不好，都是你的分别心而出来的哦。那这个时候，你的分别心会决定你对于这件事情啊，你会有什么样的行为？那个行为就是取，因为有一个好的感受，有一个好的东西在你前面，你是不是就会喜欢？就是这个爱。有了这个爱呢，你就会希望把它放到口袋里面，你就会去执着，你就放到口袋里面了。所以受啊，其实纯粹就是一个果报。但是到了爱的时候啊，是不是你就会分别？你会爱或者是不爱哦？你可以在爱下面写一个不爱，在取下面写一个不取。那个不爱呢，其实就是讨厌；那个不取呢，其实就是。希望把这个东西要给消灭掉，那你任何一个感受，那都是前世的因果，或我们前半生所做的事情的因果，所发生的事情。然后啊，你这个爱啊，你就开始会爱或不爱，其实你的分别心就进来了。啊，你的前世的因果会让你喝到了一杯茶，那么你到底是爱还是不爱这杯茶？你就开始分别了。这个茶到底是好茶呢，还是只是一杯普通的茶？这个茶哦，到底行不行啊？我要不要喝啊？你就开始在那边分别，在那里分别。在这个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开始分别，而且分别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就是执着啊，这是一个好茶，这是一样好的东西，我要把它带回家，我要取，我要把它放到口袋里面。那这个，如果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，我要想办法，或者这个人我不喜欢他，我讨厌他，我想把他给推开。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取或者是不取，这个时候你就在造业了，是不是在造业了？因为这个人我不喜欢他，我想让他从我的生命之中消失，我要做一些事情让他不要在我眼皮子再出现在我眼皮底下，这个时候就是造业了。那这些金银珠宝。这些衣服也好，车子也好，房子也好，甚至说哇，有些人很喜欢名声啊，有一些人喜欢出名啊，甚至是好的名声啊，有一些人啊，这个是酒器财色啊，其实酒器名叫什么酒，中文忘太久没酒器财色吧，所有的人啊，他贪的这个他的盲点都不一样，那。他喜欢的东西出现在他面前，他是不是就把它放到口袋里面？这个地方就是造业啊。那你放到口袋里面以后，那你是不是就会，你是不是这个业果就形成了？这个东西就是有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就是五蕴里面的色，那个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你看前面什么名色六入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色，我们的色身？然后受呢？就是你跟外界接触的感受，然后爱是什么？其实爱就是我们的想，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在做分别，我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在分别的时候，其实业力还不大啊，哦，分别只是那个分别一直分别重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执着进去了。执着以后啊，你去看看执着。你就会喜欢的东西放口袋，不喜欢的东西你就想把它赶出门，那么之后你那个业力就出来了。但是我们刚刚讲了一个例子啊，讲了一半，从这边可以开始看一下，你呀碰到了一个恶婆婆，她虐待你，这是不是受？你喜欢吗？当然不喜欢。这个爱啊，你会不爱？你当然不喜欢，你是非常非常排斥这样子的感觉，因为你被人虐待，所以这个地方你不喜欢。但是不喜欢之后，这个时候来了，你后续的行为，你可以说我要当一个恶婆婆，我继续虐待我的媳妇。你也可以选择什么？ 你可以选择说，我要当一个慈爱的婆婆，我不要让这样同样的悲剧再发生在我的下一代身上。这个就是你的行为，你自己的决定，你的意识，你的第六意识可以决定你的行为啊。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。大部分人在一个 neutral 的东西丢给你的时候，有人可以喜欢，有人可以不喜欢。有人喜欢吃牛肉，有人不喜欢吃牛肉。啊，有些人喜欢好车，有些人他对好车并没有太大的想法。这个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前世的业力。所以你在分别的时候是 OK 的，你没有伤害任何人。但是在取的时候，东西就来了，这个情况就来了。今天有一大笔钱在你前面。或者一个金银珠宝在你前面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东西是寿。然后呢，有三个人，可能我这本你喜欢，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、哦，那被我随便举个例子，我们这边同学好了，那个 A 同学啊、哦，可能 A 同学他会说我不喜，我也喜欢。那么 B 同学呢会说，其实我不太喜欢。好了，好，可能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啊、哦，这样讲你就会更清楚。我们一共有四个人。一个是 Tiffany，一个是 A 同学，一个是 B 同学，还有一个呢是 C 同学。Tiffany 啊，跟 A 跟 B 啊，我们三个人都好喜欢这个金银珠宝。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呢，可能是一个男生吧，他觉得这金银珠宝实在我不怎么喜欢，这些首饰我看了一点兴趣都没有，真不知道你们女人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去买这首饰。好啦，那剩下三个人，好，可能我们随便举三个人呢、啊，可能 Tiffany 再找个 Wendy 吧，啊。可能再随便找找个基尼哈，我们三个人就看到了这个金银珠宝，哇！Tiffany 说：“我好爱这个金银珠宝啊，这怎么办？”好，那可能我们先讲哈，基尼说：“哎，我好爱这个金银珠宝，那可是呢，我现在没有钱啊，那我要很努力的用功，我要去赚钱，然后我赚到足够的钱，我就可以买到这个金银珠宝，我就可以把这个珠宝带回家，这也 OK 啊。他看到这个东西，他喜欢，他愿意付出努力。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叫 Wendy。Wendy 就说：“哦，我看到了这个金银珠宝，我看到这个珠宝，我也很爱。但是啊，我觉得，其实我够了。那外面还有很多很可怜的人，连饭都没得吃。那我可能干脆把这个珠宝捐出去好了。我是把它换钱，把它捐出去，那更有意义。哇，这也很棒哦。可是 Tiffany 呢？Tiffany 可能会说：哇，我看到这金银珠宝，可是我没钱呢。我没钱，可是我又不想。”要很努力的去上班，哇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这个可能20年都买不到。那我决定去偷拐抢骗，先去用骗的，骗的骗不到就用偷的，偷不到我就用抢的。你去看看，我们三个人啊，我们四个人，一个男生加三个女生，我们同样看到，我们有同样的共业，我们都得到了，就看到了这个金银珠宝。可是有些人会说我不喜欢，他就不爱。对不对？他分别了，他不爱。那另外三个女生很爱哦，我们三个分别了，说：“哎，其实我是属于爱的这一边。”但是我们三个女生虽然都相同的很爱这个金银珠宝，但是有的人呢可以偷拐抢骗，无所不及，就要去拿到这东西；有的人呢，他愿意很努力的付出自己赚到的钱去把这金银珠宝带回家；有一些人呢。他即使得到的金银珠宝，他觉得自己够了，虽然很喜欢，但是我觉得我要给他，给更好的人去跟其他更需要的人分享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行为模式，这个是我们的业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贪嗔痴，或者你的善业，或你的善念或恶念所形成的。这个就是取，你可以取，也可以不取。你可以取的方法是可以不义之财，你可以去取不义之财，偷拐抢骗，你去取到这个东西。你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努力去获得这样东西。你甚至你可以虽然爱，但是你不取哦。那个男生是不爱，所以我不取。有一个女生她是爱，但是她不取，她愿意放弃去给更需要的人。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例子，就让你明白到，在这个地方已经看出来你的行为模式，这个就是你这一世所种的因。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个珠宝，这一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果报，业力成熟，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件事情。但是我们的想法，喜不喜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业力现行了，你会分别。分别之后，你的行为是什么？ 你的行为就是我们现在一方面也是你的业，你的贪心很重的，哇，就是看到这个珠宝就不行了，连抢都要把它抢回家，无所不用其极，这个也是一种业。但是你的业力在成熟，你在经历你业力，你在承受你业力的同时，你也在造一个新的因，你也在造一个新的业。你在承受，你在承受之前那个因，现在承受的果，你在承受果报的时候，你也在重新造了一个因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讲的取。所以你造了，有人拿回家，有人赚钱拿回家，有人用抢的，有人不拿，有人跟人分享，这所有东西就是有。那你的行为，你所产生的结果就产生，就记录在这个黑盒子里面。取了就有，不取就不有。哦，也有可能说，哎，有些人心更坏。他说，那个男生说，虽然我不喜欢这样东西，但我就要把它弄回家，我就不要让人家拥有。我不喜欢，我都要带回去。哎，有这种人呢、啊，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各个样子的念头都有，所有的念头就记录在这黑盒子里面。所以啊，我们就在这一辈子啊，就一直面临的受爱取有，受爱取有。就不停的受爱取有，一直在这轮回当中。等到我们那个有一天啊，这个生命结束，上帝来找我们的时候，啊，那个生命结束了，这个有啊，这个黑盒子那个阿赖耶识啊，这个识啊，就带着我们的这所有的记忆，就到了下一站去投胎。那我有可能哇，那个去抢偷拐抢骗的业力，万一不幸那个业力现前了、现行了，我下次投胎那个生啊，我可能就到隔壁猪圈去了。我有可能到那个恶鬼道，恶鬼道是什么样的人进去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贪心，非常的贪，那个心非常的贪，永远都吃不饱。那个恶鬼道，那个恶鬼的恶是什么？饥饿的饿，就是在那个鬼道里面永远吃不饱，每天肚子饿。贪的人就到恶鬼道，很容易就下恶鬼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贪心嘛，给你多少你都觉得不够哦。真的，父母再怎么爱你，你都觉得父母还是对你不好哦。你的配偶怎么样对你好，你都嫌不够；或者朋友怎么对你好，你都嫌不够。贪呢，就让你进入了恶鬼道，很容易就下去了。那个嗔呢，嗔心很重的。很容易生气发怒的那个，让自己的情绪啊，就是发怒失控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容易下到畜生道。然后，不对，sorry，对不起，恶鬼那个嗔啊，嗔心是最痛苦的，发狂、发怒、嫉妒、嗔心，让你非常的痛苦这一类的，就直接到地狱里面去了。所以千万不要火烧功德林。我们说发脾气就火烧功德林啊。然后再来呢？是说那个比较痴啊，痴心啊，比较愚痴的，就到那个畜生道里面。那个畜生的心事是非常的暗淡的，是没有像我们人的这种神识，是非常非常暗淡的。他在想什么？他其实没有在想什么，他只有唯一在，可能有一些动物比较智商稍微再高一点，动物里面有高低啊，他可能啊会那个宠物啦。宠物它可能要争主人的宠爱呀、啊，什么什么，有时候会玩点小心眼，但是基本上来讲，它也做不了什么大善事，它也做不了什么大恶事，基本上它就是肚子饿了要吃啊、哦，那累了要睡觉，其实基本上就这样，它就是吃喝拉撒睡，结束之后没有其他的东西，那么你就投胎了，那投胎就下一次就来了嘛，生之后呢，就中间点点点点点，然后最后呢就老死。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其实整个十二因缘呢、啊，那个因果就分两段，一段是什么？前世的因啊，我们这一世的果报，就是过去那二支因啊，跟现在的五支果。那么后半段是什么？我们现在的三支因，加上我们就到下一世，加上后面的未来的二支果，就是我们后段。哦，就前面两段，我们现在50岁的人呢、啊。前面的果也受了，你大概都知道这一辈子，如果你不要做一些太出格的事情，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现在的这个经济条件哦，旁边大概类似这样子的这个家人朋友啊，一路走走走，然后呢你就越来越老，最后生病啊就死掉了。那么你现在的所有的行为，你大概可以预测， 你有没有办法投胎？不是有没有办法投胎？你会不会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投胎？还是你能够出离？那你如果投胎，大概是什么样的胎？可能七七八八会有概念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讲的比较细啊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今天特别多讲点是说，第一个它比较容易啊，可以听得懂，讲的上课时间稍微长了一点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跟我们呢，的确生活是有关系的。我们今天先把啊十二因缘的12个这个元素啊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下堂课呢，就会跟大家去解释我们修行啊，要从哪一个点去着手。那从哪一个点呢、啊？这个像一个一一一，所以这个环环相扣嘛。无明啊，像个骨牌。无明呢，你有了无明，就一定有形；有了形，就一定有事；有了事，就一定要投胎，就名色六入就有了。它就是一个骨牌。这个从无明一旦有了之后，就后面就一连串的，就一环扣一环，就一路下去。这个东西呢，就叫做顺观十二因缘，叫做流转门。哦，你就在这六道轮回里面打转，那么导火要告诉你，就下一堂课告诉你，你从哪里可以把这个链接，把这环环相扣的哪一环给切掉了，那这个就不会有骨牌效应这样一路倒下去，你得把中间的一个点把它给拔掉，哦，那什么东西能够拔掉？然后呢，下一堂课还会跟大家讲说，哦，怎么样顺观十二因缘？我们今天讲就顺观呐、啊。你今天无明的就一定要行，就造业；已经有了惑，就一定要造业嘛。造业就一定有果报嘛。有了果报，你必须去投胎啊。因为你善的果报、恶的果报，你都得投了胎，你才有办法去享受啊。享受你的恶业或享受你的善业，那你投胎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名色嘛？那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要生出来啊。之后呢？然后名色之后先入胎，然后眼耳鼻舌身意要出来，之后要跟外界有接触啊，接触之后就有好的感受跟坏的感受啊。那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在金汤匙被所有的宠爱于一身长大？为什么有一些人出来就是吃垃圾长大？为什么有一些人出来就每一天被他父母家暴？那就是他的业力，那就是受哎。我在那个以前在台北。信义路在那边那个儿福，在那个儿福里面做家教，在那边当义工，每个礼拜去。我的两个孩子，就是我在教的两个小朋友，一个五年级，一个六年级，还是他们两个都五年级。一个就是被他爸爸就是喝醉酒家暴，拿酒瓶打破头，打到那头破掉，那一块头皮都长不出头发来。他每次都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你觉得我这一块头皮以后到底长不长出头发？”哎，那小孩子，你看着很难过啊。那些住在儿福里面的，全部都是父母都活着的，但是都没有资格当父母。那另外更惨，为什么呢？他被他爸爸强暴啊。那个小朋友的时候，他上小一二年还二三年级的时候，被老师发现，然后被老师发现，对学校老师发现了，然后举报啊，把他爸爸抓去关。那他就没办法回家嘛。而且这种小孩是到18岁之前都不可以回家的。他跟我讲，他其实还是想念他爸爸的，哦，各式各样。为什么有一些人孩子是这样被宠溺？你们诸位，你们的孩子花了多少的钱去养，送出国学各种乐器，补习啊，念美国学校，念私立学校或各种学校，反正我相信这在座所有的父母尽其所能的把所有一切给那孩子。而且大部分父母呢也不太求回报，我们这边上课的同学，我大部分人的认得嘛，他也不求回报，只希望小孩子能够健康，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，就这样。那为什么你的孩子这么幸福？那为什么我家福那两个小孩要这么惨？他又没干坏事，没办法，就是前世的果报。那至于他经历，你的孩子经历这些事情，那两个悲惨的小孩或儿福里面所有小孩经历那些悲惨的事情，你的小孩，你的孩子这么幸福。那些孩子这么悲惨，但是他是怎么样的会去 react？那个东西就是取跟有，他被虐待不见得他会当坏人哦。那被宠爱的孩子、长大的孩子，他不见得就是一个好孩子哦。有一些那富二代宠爱的孩子，最后就被他父母给害了。所以其实啊，那因果要看得很长远。我们只是要说哦，那爱取有，那。所以啊，其实后半辈子 我们现在的所做的一切，其实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你怎么样去经营？怎么样？你要想怎么样去经营你的人生？其实是我们是有选择的。我们非常幸运，我们都有选择。那之后，我们希望在我们咽气的那一天，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。啊，那个结果可以是在六道轮回里面，之后又投胎做一个上等人，或者当天人，也可以。我觉得更棒的一条路是说，我就出离了，我就去到了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那我知道前两天我们还跟另外一个同学讨论，也有人说我想要去弥勒净土，哎，也 OK 呀，没问题呀，就反正不想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了。那如果不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，是有法门的，要从这中间里面要某个地方要把它切断的，哦，那如果继续打滚呢，就又是生老死，就继续混下去。那么下一堂还是很重要，我们会花前半段的时间呢，我们看看怎么样把这个链接啊，把这环环相扣的那个某一个环给它切掉，然后会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无无明亦无明尽。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这一句话很深，它告诉你，无明到老死啊，它其实啊是虚妄的，而无明尽到老死尽呢，其实也是虚妄的。所以十二因缘呢，顺观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本身就是因缘生灭法；逆观十二因缘，想把十二因缘给断灭掉这件事情啊，就是要出。我想要出十二因缘本身，也是因缘生灭法，就是十二因缘本身是虚妄的，出离十二因缘也是虚妄的。他告诉你这两句话，就是讲给修的圆觉乘的人，告诉你啊，告诉这圆觉乘啊，他告诉你，其实十二因缘跟你所谓要出十二因缘，根本本身也是因缘生灭，也是虚妄的。这所有一切就是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当体即空。这个又回到我们上节课所讲的空性啊。所以你其实学心经，你可以学得浅，我们就学这些今天所讲的课是比较浅的。那我们下堂课又恢复到比较，可能会比较稍微有一点点深，因为会讲那个其实十二因缘，因缘所生法，以及超越因缘所生法。根本也都是虚妄的。那下一堂课的后半我们会讲什么？会讲小乘人的苦集灭道啊。佛很有意思啊，他跟大家讲说人生很苦啊，先告诉我们人生有八苦啊：生老病死啊，爱别离啊，怨憎会啊，思不得啊，五蕴炽盛。告诉你人生这八苦，把我们整得很惨啊，你一定要出离。然后呢，你终于被 convince 说人生好苦，我想出离。然后你跟佛陀说，那个佛陀老先生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怎么样可以离苦得乐啊？我相信人生很苦，怎么样离苦得乐？那佛陀就跟你讲，你离苦得乐的方法就是要知道，其实苦啊根本是虚妄的，苦啊根本就不存在，离开苦这件事情啊也根本不存在。这就是后面我们所讲的无苦集灭道。下堂课的后半会先跟你讲苦集灭道，然后再讲其实连苦集灭道也是虚妄的。这是佛陀教我们如何离苦得乐、如何出三界的方法。好，那个我们休息1分钟时间啊。好的，各位同学，有没有人有问题的？今天讲课内容第一个应该很简单，大概都听得很懂。有没有人对于这个因果论啊、因缘论啊、十二因缘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说有什么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？你们怎么都这么安静啊？每次都要强迫我叫人我随便叫啊。那个佩瑜是之前有几堂课没来，怎么样？今天的课跟不跟得上？Hello， 喂 佩瑜，你。 ，Hello， OK，好，听得到了，可 对， 以了，有 是， 了， 听得到，对，今天讲的没什么问题， 都很清楚啊， 对， 好，有很多人先下线了，好，佩瑜每次都没有什么，你有什么想法跟大家 share 的啊？ 目前还没有。 没有，好，明白了，Hello Eve，那今天清不清楚啊？ 今天很清楚吧？ 因果轮回有没有什么想法呀、啊？ 因果轮回啊，没什么想法、啊， 没什么想法， 没有，就你讲，就是这个想法呀、啊。 对对对，那个其实因为你们这老生应该比较清楚啦，其实以前十二因缘是应该上过了，那个 对 下面一堂可能会 讲， 就是 说， 今天比较清楚啊， 对， 所以好，所以你把那个十二因缘跟五蕴，就是说 plugging 把五蕴 plugging 在十二因缘里面这一段应该是蛮清楚的吧。 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 这边就清楚了。OK， 更清楚。哎，我记得我那时候以前第一次听的时候，十二因缘是有点，就是怎么样，有一点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，就觉得哎，听这个好像又觉得蛮熟悉的，但又不知道到底 plug in 到哪一个，你知道？就五蕴，哎，现在就很清楚了。 现在很清楚了吗 ？OK， 对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再来呢，新同学 Jonathan， 清不清楚？Jonathan 比较多问题啦、哦、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大家问问题的？ 今天好像没有问题，但是今天讲的都是普通话跟白话文，所以很清楚。不过有一个简单的分享， 你讲话我听不太清楚。 哦 很清楚啊，以前是文言文。 对对对对，那今天是普通话， 现在清楚啊， 再加上是白话文，所以罗清赏。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分享哈、哦，也就是说这十二个因缘、哦、因为 刚说有什么要分享的是 因为这一边看到的是过去的二之因，现在的五之果，我把过去跟现在切一段、 嗯、 还有是现在即将要发生的跟未来，所以我如果说用二分法来看的话呢，就是说过去跟现在的果呢不用太执着过去，因为你知道就好了。好、哦，那就是因为过去你造的因才会有今天的果，那果就是不管是盖瓜承受也好，或者是逆来顺受也好，或者是感恩跟感激跟谦卑，那就去接受它，或者是 enjoy 它，因为有不同的心态，但是重点可能就是放在你提到的说现在的三支因的爱取有，实际上这个对我们来讲，从修行来讲应该是更重要，因为它会影响到未来，所以我用二分法来看，就是过去跟过去所发生的现在跟现在即将面对的未来，所以现在比较重要。 Hello， 没错，是，其实他我们整讲的整个因果其实也是过去跟现在，你听得到吗？我听OK， 对，你刚讲的我听得到，其实没错，他就是在讲过去跟现在。过去啊，他解释给你听，就是今天现在不管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啊，希望我们能够安心的去面对，就是你能够明白说其实所有的事情啊，都必有这个果，其实一定是前面有这个因，所以我们就是安心的去盖瓜承受吧，就这样讲，不管好的或者坏的，就是去盖瓜承受，你要用一个比较平淡的心情，不管是好事情或坏事情哦，你都能够比较是不喜不悲，你能够概括承受。但是其实学佛比较积极的部分是说，我要很努力的去改变我的未来。因为你知道你了解了这个因缘果报之后，你就会比较小心或者很积极的去过每一天，因为你知道你每一天都可以种下一个善因。不管是你对于你未来的影响，或者甚至你对于你子孙的影响，其实都是好的，所以你就是会很努力去过每一天。那他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情，但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当你了解了这整个因缘生灭法之后，或者是这因果论啊，那十二因缘啊，他告诉你说，其实事实上这个东西也是因缘生灭，也是虚妄的。所以你既然十二因缘是虚妄的，那超越十二因缘肯定也是虚妄的。这个其实是最主要那段经文所要讲的。哦，那个是我们下一堂课会解释的。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这一句话才是比较难的。好，谢谢那个 Jonathan， 那个随便再找一两位，那个还有谁啊？美术姐，这边的你们是第一次听对不对？你心经好，以前这一段还没上过， 没有上过 这边。 不好意思，我是后面才进来的。 OK。 对，所以可能，可是我觉得， 跟以前比它是比较简单的，我虽然我只听到后面 以前的空性太难了 对对这样，所以 等等我回头回去再听一遍、 那个、好，今天的课其实跟前面几堂课比起来今天算是很简单的，那剩下的应该都不难了，我们还只剩下两堂课了，剩下一个我们今天第八堂嘛，第九第十我们那个整个心经就结束了，那下一次啊我们会接着讲，就刚刚讲了，然后把苦集灭道看让大家可不可以预习一下，那我们今天因为很简单，大概我刚刚听一听所有的人基本上都听懂了，那我们就直接下课了，我们就等下一堂课两个礼拜以后，我看就跟大家确认一下上课时间了，下一堂课是11月17号星期二晚上8点，我们上第九堂课。 OK， 那就先这样子咯，请大家要记得 log out 那个会议，待会那个Ginny 才可以把录音发出来。 OK， 好，谢谢 Hello， 再见， 谢谢老师， 谢 谢老师，谢 谢， 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